提一提大家啦，亞皆老街同埋聯運街交界因為爆水管，而家聯運街全線封閉咗噶。亞皆老街同埋演報房街嘅車輛不能夠駛入聯運街，多條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噶。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道進業里行人橋面去旺角、新田公路白石坳去上水。最後揸車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晚上7:07，聽朝日出時間早上5:3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邓飞校长同你讲下升学出路。 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要 pick 内地嘅高考课程咧，那个竞争真系超大。咁跟住剩翻落嚟咧，就一系咧就喺内地读香港嘅 DSE， 咁你就随时谂住衔接翻香港。 嗯。 啊，咁衔接海外得唔得都得，冇问题嘅。 逢星期六9:00至10:00，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还是睡觉啊？每朝6:00至10:00，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着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来自澳洲的一位音乐创作人，这一首作品其实之前已经就是推出过的了，不过今次有一个重新混音的版本成为流行榜的宠儿。 Must Woof MKT Universe All Set Class那么近 Twiniverse Two of Us 그정도로만족못해 The Carnival of Diligent 봤지뭐내가네앱아쉬워나쳐저기준을떠 How low can you go?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Yeah, yeah. Rain boys, let's go. Ballet de chua da sesco.Playboy mask, chicken and laptop Pasco. 먼지가쌓인내 passport, huh? 하지만내집은추워 Alaska. 우리집관리비니오빠월급돈버는속도가차라면이게 나今次呢个 remix 版本咧，包括有 Loopy 啦、Owen and Bloom remix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汪洋中的太空人啊 ，Astronaut in the Ocean, Must Woo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六月十号星期唔知几多嘅骚动音乐， 搞错星期四啊嘛。 Oh yeah, 你点可以咁样噶、 啊、？I don't know. Today is first day.、 哎、 原来 好彩我傍住你啫。 因为今日都系出访问，所以又系分唔到星期二、三定四啦。今日我哋洪家豪话啱六至七会有听。 冇错，咁啊呢个星期四咧，我今日都系有啲眼瞓嘅，事关咧琴晚啊走咗去睇戏，即系呢个疫情其实都真系少咗入戏院好多。嗯咁啊，都會懷念下喺戲院睇戲嘅日子啦，因為即係嗰個感覺係唔同嘅。咁其實而家盡量我都會揀一啲好需要入戲院睇嘅戲，我先會入去戲院睇。我好廢啊呢句説話，對唔住。但係即係、那個、 動作片， 即 係愛情 片。例如我琴日睇嗰套就係我覺得係喺戲院度睇先有嗰、那個 feel 嘅，因為咧嗰、那個電影咧係。同聲音有關嘅， 同聲音，我咩無聲絕境啊？ 冇錯啦，即係點解我會覺得呢套係喺戲院度睇先啱數就係、是你有冇睇過第一集啊？ 冇，但我大概知係講啲咩嘅，唔知總之你喺屋裏面外面有怪獸想入嚟，你就佢哋係對聲音好 sensitive 嘅，總 之要靜啦咁樣啦。咁第一集睇嘅時候係咧，你第一次睇戲係完全個戲院係冇聲嘅，即係佢嗰種冇聲係會聽到戲院啲 V 嗡嗡 V 嗡嗡嗰啲聲 嘅，同埋啲人嘅呼吸聲 係啦。咁佢嗰個音效係真係做得幾出色，咁所以第二集我就覺得啊，都應該要喺戲院度睇啦咁樣。咁然後嗰、那個即係一如以往同第一集一樣，都、那個嗰、那個氣氛都係非常之緊張，我、那、嗰個tension 好大嘅，大家都咁。然後即係你都知以前睇戲啊嘛，好衰噶嘛。以前我好 enjoy 嗰樣嘢咧，就係話明唔俾你帶外來嘢飲，但係你都會偷運一啲嘢飲入戲院啦，同埋 唔啱啊， 係唔啱嘅，絕對唔啱嘅。咁然後而家疫情關係，其實呢件事情係少發生咗嘅，因為而家戲院係完全不能夠。 唔准飲食啊！好唔開心啊！唔好食泡谷。 你連除得個口罩呼吸都係唔得噶嘛？係咪先？咁呢一個係大家都自己要嚴格遵守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就係整個疫情期間入咗戲院好幾次咧，我都冇真係見到個畫面係有人嚟捉你有冇戴好個口罩。或者飲食呢一個問題，我都未見證過嘅。 因為我成日覺得咁黑，你要揾電筒照個觀眾席， 冇錯啦， 可以見到 你先見到噶嘛。咁而其實好好地地嗰啲場館嘅職員同經理都唔會無啦啦走嚟照一照，係咪先？ 因為你現場靠嘅光就係嗰個 screen 反射嘅嗰啲光。咁如果你套戏本身系风和日丽嘅， 系啦， 或者好多动作咁有光反射出嚟睇到，但你啱啱讲嗰套都 feel 到都黑咪蚊噶啦， 系啊，即系好似落咗兰桂坊咁样噶嘛，即系你要特登带去照一照咁先见到噶嘛， 系咯，你要照灯喎， 咁就唔会啦，咁但系咧又好衰唔衰就系嗰样嘢啦，就系、是、因为呢套戏咧好静。有喺好多嘅位咧，都系靜到一粒聲都冇嘅。 係， 咁所以你每一個動作，你連唞個大氣咧，你都會覺得啊，我唞個氣係咪太大力會嘈親隔離咧？咁樣，咁於是乎咧，我琴日終於見到有呢、這個戲院嘅經理咧，去嚴正警告一啲嘅觀眾，因為話說喺我後面嗰排咧，有一個女士 係 女仔啦，咁咧佢就應該其實。本身我都唔知嘅，佢应该系轻轻除低咗个口罩，我谂饮少少嘢，可能食咗少少嘢咁啦。咁本身其实睇戏，如果你睇嘅 Marvel 啲缝缝缝缝，真系冇人会觉噶嘛。咁但系因为琴日嗰套戏太静啦，可能你饮啖水，咕嗰下已经听，哇！喺成场人都听到你咁样，我 经理觉得有啲闷啊。 系啦，咁 不如睇下有冇边个冇戴好口罩先。 跟住个经理望一望，啊，应该暴咗佢一段时间。跟住就由个戏院最落嗰级一路行上嚟，哇！嗰、那个画面仲好睇过套戏啊！跟住咧就行到去我后边嗰行，小姐啊，根据防疫条例咧，喺戏院入边系不能够饮食同埋唔可以除低口罩嘅。如果你有需要饮水咧，麻烦你跟翻我去出边，然后你先可以除低个口罩饮水。麻烦你合作吓，唔该咁样，都几恶噶，嗰、那个语气系颇恶嘅。本身我都唔知道，原来后面嗰个女仔 飲緊嘢咁。咁經佢講一講咧，就成個院嘅人都望住個女仔啦。 因為嗰一刻個戲院本身太靜 了，係太靜，哇！嗰種尷尬嘅程度咧，係我都真係滴咗滴冷汗。哇！好彩唔係我，即係好彩我都乖乖地冇亂嚟啫。即係去戲院有時都會有個博彩心態，覺得唉冇事嘅咁啊嘛，係咯。咁但係嗰下就好尷尬，同埋呼吁大家啦，如果自己入戏院，真系自己小心啲啦。 你跟翻嗰啲规则啦。 系啊， 但我想知道啦，喺作为你观众嘅角度，你个感觉系觉得即系做得好啊，应该啱啊，应该严正执法咁。 嗱， 定系有一种觉得哇，突然之间破坏咗个气氛。 我当下咧有两个感觉嘅，第一下就梗系。花生油嘅咁，哇！哇！ 俾老師鬧， 後面個女仔咁樣喎，咁樣即係亦都同時覺得好好彩，就係自己冇做呢啲嘢啦。咁同時就有一個哇，原來真係都有人執法嘅，都真係幾捉得幾緊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去 appreciate 嘅。咁你話有冇俾佢打到即係打亂睇戲嗰個情緒？咁唔多唔少都有嘅。咁但係。又好老实讲，你可唔可以怪个经理又唔可以，因为佢做份内事啫嘛，系啊。只不过佢嗰下系有啲大声嘅，其实佢系可以细选择细声啲同个女仔讲嘅。 个情况系 exactly 好似你去睇演唱会， 吓 咁演唱会佢场内有规定，即系不能拍片啊、摄影嗰啲诸如此类嘅嘢啦。 冇错。 咁大家即系会留念，如果你见大家都会举起自己嘅手机，可能影一啲相咁。咁通常你就会见到场馆里面就会有一啲职员就会攞电筒照㗎啦。 係呀。 因为佢行唔到埋去一排里面嘅中间位置啦。 好 啦。咁但嗰个人你见佢举机举得比较耐呢，就驚佢係拍摄。即係拍片佢就会捉得比较紧。咁佢行到埋去佢就会搵电筒系咁照啦。咁但你知电筒照呢样嘢呢 都几扰民㗎嘛。 同埋你照得中又唔容易，同埋个光线总之你坐佢隔离附近都好， 就一定 其实系会 中嘅。 中招系会殃及池鱼。 咁 然后佢照佢系成日都会佢直到你见到佢为止。 系。 又系出现啱啱嗰个状况，其实佢咁样做呢系绝对系合情合理嘅。 系。 即系按本子办事。 啱啊。 咁但系喺我哋观众嘅角度，突然之间多番嘅扰攘呢，你又會對佢產生一個負面嘅感覺， 咧、 啊、你唔好啊，即係嗰啲諸如此類啦。 係噶， 同你頭先 個 狀況就一樣咯。 即係本身咧，其實琴日你講呢樣嘢啱嘅，即係本身其實我係咪我應該係嬲個女仔噶嘛？即係我應該嬲個女仔就係、是，唉，好心理啦，即係呢啲時勢就即係自己乖乖地啦咁樣啦。 因為你會覺得個源頭就係個女仔，如果唔係拉低口罩飲水，嗰個人就唔會出嚟講呢件事。係 啦，但係又由於因為嗰、那個女仔個處境又好似，唉，大家都咁樣望住佢有啲尷尬啦。嗰下我又會轉介咗落個經理，喂，好心理，唔好咁大聲啦，你嘈親人啊嘛。 因為所謂騷擾到你嗰一刻，其實係經理出嗰個聲， 係 個女仔飲水嗰個動作。 是啦，冇错。 所以我就是觉得、你说哪个啱和错呢，你真的很难讲。 很难 的。你唯独是可以有个位置走的，就是他去提示的时候、语气同埋个做法。 温和一 点。例如经理他可能不是大声，因为他知道有其他观众的。 是 可能小声一点。咁或者佢望一望佢做个动作，其实你自己都会知咩事 啦。 咁 即系醒目人应该都，唉，你行到上嚟望一望，其实自己都唉，快戴翻个口罩，收翻埋啲嘢饮咁样。 系啊，可能系咁。咁但系你又唔知噶，可能喺经理嘅角度，年中好多人都系咁样嘅时候，佢已经捉到猛啦。咁 系 咁啊，情绪附带咁，有啲似咧，有啲似我，譬如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喺乐喺乐富， 系 咁我喺小巴站等紧小巴，咁简单 即系嗰条斜路嗰度啊，系嘛？ 系啦，乐富斜路嗰度佢系两条行车线嚟嘅，左边嗰一条就系、是、通常系小巴埋站可以泊定车 啊， 系会摆死车嘅，然后剩翻一条行车线就俾其他车行啦，咁我上小巴嗰个站口 系 上嚟广播道咧就。小巴嚟嘅时候咁啱个小巴站位有一架 van 仔摆咗喺度落货。 大嘅大货嘅 轻 型 货车。 轻型嘅。 咁塞住咗 exactly 上车个位置。开咗个尾箱之后嗰、那个司机就行咗去送货。架车顶住喺度。 因为街市嘛隔离系。 跟住小巴就埋唔到站啦。 啊 咁但 係。咗。 係啦咁但係佢又要示意自己埋唔到站喎。於是乎佢就扭太。车嘅前半段咧就埋咗个站剩翻嘅窿窿位 ，OK。 然后车嘅后半嚿咧就压咗喺 本身人哋嗰啲條行車線， 行人車嗰度， 就簡單嚟講就兩條行車線，佢打斜擺咗喺度。咁後面啲車就見到，咦佢埋唔到站喎咁樣。咁因為前面嗰架輕型貨車落貨嗰個哥哥咧，一路都未翻嚟。 哦， 咁所以個司機嗰架車就一路打橫擺住。 O K， 而佢打橫擺住咧，佢又開門，然後照俾客上。 O K， 然後俾客上之餘，佢唔係上曬站口嗰啲客，跟住就開走喎。 嚇， 而係開住門咧，打斜架車咧等客。 O K， 等客一路等。咁後面就所有車塞到咩啦？ 喐唔到啦。 咁我係坐咗喺車上面，我就覺得哇，阿司机大哥，你都几够胆，塞住晒后面啲车， 后面一定拨拨拨拨 一定拨啦咁。然之后去到嗰个前面轻型货车嘅司机翻嚟啦，咁佢就上车，咁啊褪车喐，仲记得佢褪车嘅时候，唔知刻意定系乜嘢，有少少留后咁样。咁所以小巴司机都恶嘅，即系哇你咁样，你系咪即想撞我架车定点啦？大家有啲口角，跟住嘅轻型货车走咗啦，我嘅小巴终于正式埋到站啦。咁啊，跟住啲车就终于喐得翻啦。嗰前面呢度扰攘咗起码五至十分钟嘅。 O K， 都几耐。 系啦，而个小巴司机都有同嗰个轻型货车司机有讲一句，就系话：咦，咁早翻嚟嘅，唔送货送耐啲，塞耐啲啊嘛。 哇， 系啊，你知道咁佢咁讲，你知个心态就系佢希望 系 前面架车塞住我，我就塞住后面，去到有人可能报警，交通警嚟到，然后处理呢个现场。咁佢自己其实 kind of 都系受害者，但因为佢由一个受害者。加上自己嘅情緒咧， 係 佢選擇塞埋後面嗰啲車，咁所以我佢開翻車或者埋到站 咧，就有黑人爭。 聽完係啦，佢哋嘅對話之後，我都喺度諗，其實呢個小巴司機究竟叫唔叫有錯咧？係啦，即係我諗緊呢個問題。 我覺得我都答你， 係啦，係一個答唔到嘅， 答你唔到。 佢叫唔叫有錯咧？如果佢唔將架車打橫放喺兩條行車線，佢上曬嗰批客。佢即刻走，佢可以咁样做。 系 咁，但系喺佢角度，咁呢个站本身系我，你塞住咗我，我埋唔到，咁我都做我份内事啫、 啊。 我十分钟埋，我咪等咯。咁、 啊、 样 系啊， 所以就系嗰个灰色喺度。其实有啲似你头先讲，即系嗰啲戏院里边又好啊，演唱会嗰啲都系好灰色嘅嗰一样。 所以好多嘢其实唔在于嗰件事情嘅本质啦，系在于佢哋带咗嗰个情绪出嚟啊。我觉得 系啦，就系个情绪啦。我哋啱啱就系讲咯，即系司机大哥佢有佢嘅情绪一样咯。即系佢嗰个情绪令到佢谂到，我咁样做咯，系啦，佢未必会谂其他人。 我有咩问题啊？系佢塞住我啊！ 系啦，如果唔系佢嘅话，你有咩话佢咯？你哋咪 call 咩咯？嚟咯，捉佢咯咁。 唉，真系有时呢啲好难讲啊！真系你都判断唔到边个啱边个错。 所以喺个星期四同大家嚟一个咩啊？嗰啲叫咩思想冲击星期四，大家谂 矛盾大对决。 啱啱啲 scenario， 你觉得应该有冇话边个啱定边个错咧？ 脑海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更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投进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声，都一样。在处理、啊啊啊啊、想知怎么恶果不会报，怎么努力的人一生拼命却似对赌，难明白命数世界不对等我思考。痛悲，听

听过有 Per Se 的孤独之塔。当你迎住一个目标，一步一步地向前行，但发现原来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一个方向你，你可能会好像在迷雾里面，又或者漂流在一个大海，其实自己去哪呢？是不是走对方向呢？ 顽固苦行仰首找到方位没有，而表心跳需要静修，然你不带我走，可有一丝内疚，零方向只可以死守，无线通电无法识别，消息再远一点，是否考验？可惜我从来有你企我身边，如果这秒许可应再再见，身处太虚，相处这些声音照哭笑一堆，谁个给你允许？当你转身离去，连呼吸都太累。 人生是一片无尽的旅途，你有没有找到你的队友呢？听过 The Hearst 的漂流号，但有时有队友他也有可能会离你而去。 每当我问你要滚去左边，搜尽内心的狂野，你哋去拎出色古棍，拍打着违背自己的文字。每当我问你要滚去左边，笑看梦想的爱意重加。我教你用滚，乖乖地饮奶，系咪要乖乖地饮奶？直觉里听到啲 band sound， 只不过俾啲钱肯冚晒。I can feel the sunrise， 每日遇上更实有 sunrise。但是最可惜我见到我盼望的都已将灵魂贩卖。Oh， 当年你答应过一同前行，摇滚可以改变命运，举起个手势再捉紧个信念就能让梦想发生。Oh， 浪漫的革命靠往游，俗世与不善者感受，想知你飘着去边，你飘着去边，你是不是还未变？说再见了吧，要多点钱吧，说再见了吧，让世界变了样，反正你也无牵挂。最后的晚餐，我哋食完就埋单，我笑着看一切从天花中过的大厦，随时代一起奔走。心早已有夜梦，明明我 feel 到你冇晒嘢讲，但不需要怕。每日是需要隔间，每当我问你要滚去左边，你轻笑尽内心的狂野，你哋去拎一只古棍，拍打着违背自己的文字。每当我问你要滚去左边，笑看梦想的爱意重加。我教你要滚，我教你要滚，我教你要滚，我教你要滚。 佢系 No Full Friday， 听过佢嘅最新排台作品《Reply 摇滚半途》。如果一个人在途上，就好似一个汪洋入边飘下飘下，总会有啲人系唔知飘咗去边嘅。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想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美更改，但冷暖不似色，记载相说暴雨有江海，灼痛最相处流入眼内，盘中话不会迟迟，默守水暖意。 其他人知飘咗去边唔紧要，但你有好大段路要走。 好似阿 K 咁样完成一啲合作嘅 project 之后，经历咗呢几年时间，佢勇敢踏出咗一步，开展个人事业，有佢自己嘅音乐品牌。次派嚟佢亲自创作嘅作品。有谢安琪嘅离不开。新闻之前，听过有王嘉怡的《故我》。 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双方喺经贸领域有各自重要关切，但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嘅基础上，可以透过对话协商嚟探讨解决之道。对于美国撤销对 TikTok 同 WeChat 嘅禁令，高峰认为系朝正确方向迈出积极一步，但注意到美方要求审查外国应用程式嘅风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然审查紧 TikTok， 希望美方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宝顺路，而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一啲啦，龙尾接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坪石嗰段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嘅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嘅个人同团体，无论他哋有冇登记过。和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賓臣，今日我哋呢位嘉賓眨下眼出道3年啦。整句好啲嘅嘢，祝愿下佢啦！ 为咗贺一贺佢喺乐坛已经有3年时间，我哋今日送俾佢大紫大红加号。 哇！听。 听你咁讲完，系人都红啦。 苏到音乐嘉宾啊，有大紫大红红家豪啊！ Yeah! 你哋真系 点啊？有咩 comment 啊？大师 傻傻地，我发现你哋真系， 我以为话你哋都冇乜诚意嘅咁 样，冇啊！佢哋即系诚意就好足嘅，但系就傻嘅原来。上次有咩光加热等于我，红家豪等咩？ 光加热等于火，红家豪等于我。 唉、哎，唔知做乜？ 写个最长嘅一卷噶。 你个创意就用晒喺呢度啊！ 系啊，对住你嘅，俾晒你噶啦。 友谊嘅证明， 所以靠你啦。以后真系系啊，冇啦， 冇啦，我俾佢传染咗啦，已经。 嗱，我哋将礼物送俾洪家豪。 唉，嚟啊！ 今日咧呢一、這个大紫大洪家豪就交到洪家豪手上啦。 哇，意思啊，呢、這个癫得嚟都 开心啊！ 成你贵言啦，成你贵言啦， 攞翻公司，记住耀武扬威一番啦，可以。 唔系啊，我真我转头去深水埗 book 条龙舞下佢噶啦， 系咪先啊？ 系啊， 搞坛大嘢咁样。好啊，咁啊呢个送俾你啦， 多谢多谢多谢。 喂，但系呢个都真系嘅，因为即系前排就已经系5月14系嘛， 系啊， 就系、是、你出道三年咯。 嗯， 你而家三年之后，你嗰一刻你知道，哦，原来出咗到三年嗰下，其实个 impact 大唔大噶？ 都唔算嘅，因为一直都唔系，我觉得因为咧，我觉得嗰条数好奇怪嘅，因为其实我今年是第四年出歌嘛， 嗯 ，suppose， 但唔知点解我叫做出道三年，所以我唔识计嗰条数到底系计三年， 系咪叫做出道满咗三年？咁所以啱啱就第四年出歌啦，咁样嘅意思咧， 可能系， 系啊，踏入第四年啦， 而家踏入第四年啦， 通常都系讲大 嘅，踏入第四年， 即已经过咗三年啦，咁样样，所以而家就开始紧第四年， 而家开始紧第四年， 即系呢个咁样嘅状态咯， 系啦。三年零几日咁咯，而家。 但我感觉系咪好快嘅？其实呢三四年， 三年个数字好大。 本来系嘅，其实新人嗰年好快。 嗯， 咁跟住就开始遇着有各种即系社会啊、病啊等等嘅问题咧，就开始慢咗。 嗯， 因为嗰种慢咧系好难形容嘅，嗰种慢系。其实个时间冇慢到，但系咧，你硬系觉得好似自己个人多咗啲好多冇嘢做嘅时间啦，多咗好多空白嘅时间啦。以往以前即系可能出首歌已经要周围去唱啊，冇咗呢样嘢啦。咁你嗰种慢咯。 嗯，即系变相有好多嘢，可能即系尤其我谂疫症最劲嘅时候，有好多时候真系我谂系难工作嘅，即系 even 可能翻公司都难啦。 系啊，冇工作噶，即系因为我哋靠出去演唱噶嘛。 系、 嗯，咁其实冇机会演唱噶咯，已经基本上你唔会有现场嘅活动啦，唔会有现场观众啦。 嗯， 咁咯，你变咗就嗰种慢系。个人好似都慢落嚟咯，真系系咯。 咁转咗一啲网上 live 咧，即系可能过去大家冇晒现场演出出去啦，可能多啲平台嘅 live 嗰啲咁样。 咁但系其实嗰啲平台嘅 live 不嬲都存在噶， 嗯， 即系譬如我出咗首新歌，咁然后我要去某音乐嘅串流平台去唱做个即系网上面嘅 live 咁样，其实不嬲都有嘅， 嗯， 系其实冇变到嘅嗰个嘢，只不过你好似就。多啲咯，会即系多咗。 我啲寄情喺嗰度，即系冇。 冇，其实根本就系冇多过，系啦，只不过系冇咗现场嗰样嘢咯。 嗯，但系有啲嘅音乐人会咁讲噶嘛，即系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就话，哦呢段时间即系少咗出去做嘢嘅时候，变相好似多咗时间俾自己去写下歌啊，或者去酝酿下一啲嘅灵感啊。咁呢方面会唔会对洪家豪嚟讲都啊，好似多咗时间去处理自己内在嘅事情、啊？咁样咧， 我反而多时间处理一下人生嘅事情咯， okay. 即系有好多、即系杂务嘅人生系冇处理过，即系唔知道原来系要咁嘅，即系譬如因为嗱，譬如你话讲翻，你话有啲音乐人可能觉得写歌，即系多咗时间写歌啊，其实我不嬲都会花时间写歌嘅。 嗯 咁同埋我時間嗰個運用都係好差，因為我係瞓唔瞓覺啊咁樣嘅。咁但係只不過我夜晚咪攞嚟即係寫下歌啊咁樣咯。咁就 反而疫情嗰個時間咧，就變咗冇咁扯添啊！即係以前咧係，收工死啦，今個禮拜唔係可能，譬如下個禮拜要加隻歌，但係今個禮拜得一日得閒啫，即係今晚要寫噶咯，咁咪扯咯。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仲有四日先至到嗰日，四日都冇嘢做，慢慢写啦，咁样即系会系咁咯，咁咯，咁就即系对我嚟讲个影嗱，我觉得有样嘢好就系个沉淀好咗嘅，即系你有得时，你有时间去消化到自己做嘅嘢，你有时间消化到你嚟緊應該點樣咁樣咯？咁因為之前冇時間消化啦，即系我俾咩你就唱完。咦，一日咯，第二日再嚟咁样咯，系咯。咁我觉得呢个消化亦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东西嚟，因为我眼见又譬如有好多即系歌手朋友而家可能开始忙啊，或者佢哋冇时间消化咧，我仿佛就好似觉得我都经历过呢段时间咯，即系你好容易会嗰啲音乐咧冇咗自己嘅，真系嘅，我觉得。 嗱呢个咧，我觉得咧有啲听众未必会了解，就系可能好多人咧会以为，哦歌手咁即系公司俾到歌你咪唱咯，或者可能你有灵感嘅时候作到咪唱咯。但系其实对于你嚟讲，有冇需要每一个频率系每几耐要交到一首歌俾公司？即系公司又会唔会要求你哋有个咁样嘅频率喺度？ 以前新人嗰时有嘅，即系新人嗰时可能佢想 keep 住你有个 discipline 就。 几耐到啊？嗰阵时， 嗰阵时好似系一个礼拜交一只，两个礼拜交一两个礼拜交一只咁咯。咁、但系咧过咗新人嗰年之后咧，就冇啦。点解咧？因为年头嘅时候，或者年头或者即系上年嘅年尾咁样，就会开始开会决定下年嘅嘢。咁就好快，可能一二月已经 firm 咗今年嘅歌。咁唔使交啦，唔使吹啦，即系喂 交到貨啦。 同埋你已經即系我已經 firm 咗今年啦。咁即系我今年嘅時候，我可能去到十月開始，我先開始用兩三個月嘅時間再寫多三隻咁樣去處理下一年嘅事咯。會係咁，即系我呢樣嘢就同埋，因為我寫歌係有個好奇怪嘅 習慣 就係咧，我即系如果我知道，譬如話嚟緊我要出隻歌啦，咁但系未有歌、哦，公司同你讲，喂，你快啲整只写只歌啦！哇，我好似每日都有一件好大嘅心头大石未放低噶，写唔到，未写到之前，我系起身就写，瞓觉就写，讲紧系一起，即系讲紧，真系直到写到为止，我先可以停到呢个心结。我唔知点解，可能我个人系比较心急啊，即系冇乜耐性嗰啲人咧，即系我唔可以一只歌摊开。今日寫啲，跟住之後，唔緊要啦，三日後交啫。但我三日後交，我唔能夠擔保呢三日係咪真係寫得到啊？ 靈感嘅嘢係好難講， 唔係計盤數啊嘛，我哋係咯，即係咁咯。 所以通常咧，一氣呵成，一寫就要成首要搞掂 曬先。我 prefer 嘅， 明白。 最多係寫完你擺低，再可能隔咗一兩個禮拜，你再聽翻，你嗰下新鮮感有翻嘅時候，你再聽翻有啲咩地方要細執。 咁但好似咁講，因為你靈感嗰樣嘢唔係話我 spend 四個鐘就代表四個鐘就一定有嘢 一句都冇噶， 系咯。咁你自己喺你即系譬如写歌嘅时候，你系通常系拣一个即系咩环境啊，或者你会通常附带啲咩？即系有啲人好中意摆啲嘢啊，饮啲嘢，食啲嘢嗰啲，你自己有冇呢啲噶？ 冇啊，完全冇，因为可能我唔知道，可能因为冇乜生活嘅嗰啲叫咩 lifestyle， 即系我唔要有杯唔使有杯咖啡啊，有本靚靚嘅筆，即係簿啊，跟住然後影張靚相先。 冇廣告畫面嗰啲啊！ 我連個琴都即係都係可能 喺自己間房度。 唔係啊，我媽走入嚟幫我即係清理一下啲塵啫嘛，即係我自己都唔理嘅，照彈係啊， 即係執埋位，跟住就嚟噶啦，真係 埋位咪諗咯。通常諗第一句先嘅，因為我覺得有咗第一句都幾緊要嘅，即係第一句都幾能夠。定奪到嗰首歌個 flow， 成個 flow 咯，我覺得。 但係個第一句係講緊 intro 嘅第一句定 chorus 嘅第一句咧？ 我通常會係最頭，即係譬如 first 嘅第一句。我唔會，因為有好多，譬如有啲朋友，即係譬如 Howie、DJ Howie， 佢都有分享過，其實佢寫歌咧就寫 chorus 先嘅。咁但係我發現我唔得嘅。我都有試過，但係原來我駁唔翻嘅，即係我駁唔翻嗰個前面駁翻去後面，我唔得嘅。咁我就要寫咗。第一句先，有時第一句有時會喺個 intro 嚟啦，有時會真係 已經係即係可能諗緊個 first 嘅第一句，即係咁樣先嘅咁樣。 係，因為過往你嘅作品其實好多都係自己去作曲啊咁樣樣。 係啊， 你有冇印象邊一隻其實嗰陣時真係都幾棘，即係面世咗嘅？我花嘅時間都幾長，或者真係哇！我四日後要交，我真係嗰四日寫即係 last minute， 哇！我最後先至。 惊险交火啊！ 即系嗰有冇印象边一只？ 零秒出手 啲噶。 等我谂下先。都有。其实可能系半天空档，即系第一只咯。 哦， 系啊，因为大家都直情系揾唔到点样，即系第一只歌到底系点？ 系， 即系嗰阵时未有一只好啱嘅 demo 啊。咁即係咁就繼續努力要寫㗎啦，即係個度差唔多要出啦，係咪先？咁你都要個音就差唔多要錄啦，咁你就變咗即係要即係有個然後有一個既定嘅 style of 即係想有一首吉他為主嘅歌，輕快嘅，咦死啦！即係自己個 library 冇喎，咁你要寫啦，咁嗰陣時一口氣。在短時間，即可能一個星期裡面寫了三隻膠，三隻都同 style 咁樣嘅，咁最後就 pick up 咗半天空檔。 半天空檔，你知唔知咧？我準備呢個訪問的時候，我屋企抄翻，即你三年呢個 topic 揾翻啦。你知唔知你半天空檔派頭嗰啲 single 我 keep 起咗？ 有隻碟有個盒仔噶嘛？ 拎個翻嚟啊！佢呢、這個 攞出嚟睇下先。 我仲 keep 咗喺 你攞出嚟見我。 呢、这个劲啊！佢唔系一个盒仔，佢系一个咧兔仔摄住咁样啊！你 哦，唔系，本身入边有个盒噶，有粒糖定唔知 咩 嘅 盒啊？ 有噶，本身有噶。你可跟住我哋唔知 suggest 你攞嚟摆啲 SD 卡啊嗰啲，跟住可能摆埋咗。 系、哦、啊，即系佢仲系一个咁样嘅兔兔住谂呢个历史啊！呢、这个 而家仲有冇派台碟嘅咧？ 而家冇啦。 唔系即系阿 Min 出道应该可能有个，我哋公司有冇啊 ？MC 嗰啲。 而家冇啦，而家因為我哋 會 而家變 digital 啦嘛， 係啦，變咗 digital 就變環保啲，唔使、 啊，但係會有啲宣傳品攞過嚟咁樣。 有宣傳品，其實呢個都叫做宣傳品嘅，我覺得 呢個都 叫。 喂，但係我想講波成啊，你可唔可以 keep 嘢 keep 好啲啊？ 唔緊要，我覺得都好有感覺。 呢、這個有歷史感啊，呢、這個唔係佢只碟我 keep 得好啲嘅。 OK， 呢個好油仔褲， 但係呢個好正喎、 啊。因為我好記得嗰一幕嗰陣時係宣傳同事帶住你入嚟，嗰陣時我哋仲喺嗰邊嗰間房。咁跟住咧，咁啊帶住話，啊、哎、呢、這個今年先紅一號啊！咁跟住就話，唉、哎，佢而家好似好怕醜，但系咧其實佢個人好搞笑啊！我好記得呢一個形容嘅。 啊，係啊，我真係唔記得喺邊度錄噶我哋。 嗰陣時你係上嚟即係叫 係咪路 招呼？ 即係咪要行出去嗰度 啊？停車場嗰邊，我哋喺嗰邊嘅直播室，即係喺。 我記得啊，我記得啊。 係啊，仲著住唔知紅黑色類似呢件咁嘅格仔恤衫 啊！你連著咩衫？ 我好記得 㗎 嗰陣時。 點知唔係因為嗰陣時都哇真係點、啊、知做咗？真系估唔到，即系点知又做咗，即系点知咁 friend， 跟住然后即系经历咗咁多嘢。 因为嗰阵时系 Jimmy Five 嘅时段嚟嘅，仲系。 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洪家豪嘅发型同而家系咪 一样噶？都 一样。 唔系而家冇，我而家转咗，啱啱迷之微笑转咗发型嘅。 而家咪 我跌咗落嚟啊！ 哦， 你记唔记得我全部之前都系向上噶嘛？你而家见到个派头都 系 向上， 转系呢一，即系佢系佢压前面嗰啲系向上， 而家落翻嚟咁样。 系啦，跟住冇乜出声嘅出现嘅时候， 系咁。咁我想问你哋两个嘅熟络系点样嘅情况底下开始发生嘅咧？ 咁 唔讲得， 唔系绝对讲得。 OK， 主要系主嗱，我觉得主要啊死啦，系 好想听佢讲。 我谂下，我谂紧我 timeline 到底系去 Creamfield 先，定系去 drama class 先啊 ？Creamfield 先嘅 ，Creamfield 先，但系 Creamfield 之前已经熟噶咯，应该。 Creamfield 之前咧都有嘅，因为嗰阵时佢嗱，大家成日叫佢做木村啦，而家系林村啦咁样。 系啊， 但系佢嗰次上嚟咧，就话我好似一个陈家洛同埋仲有 周 兴哲嘅，即系有呢样嘢，唔知打开咗个 topic 咁喺度讲啦，咁样嗰啲四靓仔讲嗰啲嘢，跟住就再去到真系电子音乐节就。遇见大家啦，咁啊好开心咁啊又系啦，咁跟住就再一齐上 acting class 哦， 系啊， 所以就变相个话题慢慢打开啊， 系啊，多个倾偈咁嗰时上完堂咁食宵夜， 因为 acting class 系基本上你嗰一两个月咧就枕住见十次，然后每次见四五个钟再食嘢， 再食宵夜啊，倾偈啊咁样， 系咯，咁样熟咯，系。 我以为洪家豪唔食宵夜嘅添， 我食噶，唔系啊， 劲瘦嗰个， 我反而食宵夜食得多，上即系日头。嗰啲餐啊， 哦系，而家都系啊。 我唔系咁，即系宵夜就住，即系我意思系，我基本上我可以唔有一日唔食 lunch， 系， 但我会应该大部分机会就日日都宵夜噶。 哦、 除咗即系除咗第二日好早咯，即系第二日好早咧就好难。 好难。 因为佢话佢自己人生打理嗰啲生活上嗰啲，你话系即系之前呢段时间先开始，其实系边啲范畴？即系譬如你话阿妈会帮你抹个琴啊， 吓、啊，即系譬如要有好多要处理嘅嘢，我谂下先有啲咩要处理咧？其实即系譬如 交卡数嗰啲自己搞 啦，单啊， 系啦，即系呢啲咯，即系、去银行搞下呢样啊，跟住跟住之后又有啲咩杂项要交翻啲钱啊，即系真系有好多呢啲嘅。是会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咁的起心肝做呢啲嘅人㗎。是啦，即係睇下啲戏呀，即係我从来都唔睇，唔係好，因为我唔係好睇电视嘅。 o、okay. k 咁但係我又即係可能嗰段时间会花多啲心机睇下啲无啦，即係我最近睇，我最近都有话睇一番最动画嘅讲唔讲得劇名㗎。 讲啦讲啦。 睇返头文字 D 囉。 哦耶。 因为我未睇过。未睇过动漫嘅，即未睇过动画嘅人生，唔睇呢啲，我觉得系卡通片嚟噶嘛。 我知啊，你不嬲 唔睇噶，系啊，即系嗰啲咩火影忍者全部唔识噶，我系。咁但系因为自己最近迷上咗呢啲日本车咧，咁就睇翻，哇，好好睇。 睇第几季嘅？ 我而家就睇紧第一季咋。 第一， 因为我未睇过噶，因为我未睇过噶。系啊，咁原来佢同电影都有啲分别咁咯。 系睇唔惯嗰啲 CG 噶，第一季其实 佢好慢噶，系咯，系不过唔系我睇个剧情咯，睇个剧情，睇嗰种日本人嘅浪漫。 系冇，我即刻谂起嗰啲对白。 我哋系咪可以即系好似唔好关音乐事都得噶嘛？ 可以噶，可以噶， 仲好啲。 好 casual 嘅我哋， 冇得同我嘅 FC 斗。 因为咧，同波成倾呢啲系最啱嘅，佢就一定系一个动漫专家嚟嘅。 因为我嗰时有问过你睇唔睇，跟住你话你从来都唔睇，我 系 觉得好奇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可能我哋呢个 age 嘅男仔，好自然睇动漫点都会睇过下啦。 未睇过，一套都未睇过。我都唔明点解， 但系你电影就会啊， 即系我都唔知道我细个啲时间攞咗去边。 我即系以前都 打机咧，打机唔 细个打机噶， 我细个打机嘅， 即系嗰啲 online game 啊， 咁都好啲。 踢波落街玩咯，落、 okay, 街玩， 咁都好啲。因为我几担心洪家豪如果又唔打机又唔睇动画， 去咗边咧？ 系啦，咁所以佢嘅成功人生系有原因啦。我就明知自己点解会咁唔成功啦。 咁有冇啲而家即系三年啦、啊？嗰阵时出道有自己定俾自己，或者同公司同事即系讲都好话，希望自己去到几多年之后会有啲咩 achievement？ 呢啲嘢你会唔会做？ 即系坦白讲，咁喺呢个嘅普及性上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其实咧原来好多人都听过我啲歌，听过我个名添嘅，但系咧我又未至于令到佢哋会好喜欢呢个人，佢可能觉得呢首歌几好听。但系佢又未必会去 follow 呢个人嘅动向啊，佢唔会嘅。咁我就发现咗呢样嘢嘅情况底下咧，我就唔知道到底自己应该系啊，到底你系唔好，即系其实你啲歌冇人听啊，定系还是点？咁我发现原来其实都有人听我啲歌，原来都多人听过啲穷小子啊嗰啲都多嘅、啊。咁我希望嚟紧嘅 achievement 系即系可能歌以外，即系个人可以 等大家再有兴趣认识。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 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争气，但争不到世界。 点半新闻之前咧，听过洪家豪嘅《穷小子》，转头翻嚟继续同家豪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早前批准将伏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种下限降至12至15岁的青少年，听朝9点开始，有关群组可以到专题网站预约，最快下星期一起可以到全港24间提供伏必泰疫苗的社区接种中心打针，估计有关群组人口大约24万。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会提供3个途径给青少年接种疫苗，除了在专题网站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针之外，政府亦会提供特别预约和接送服务，为学校预留时段，由校巴接载师生往返学校以及接种中心，最快今个月21日开始。政府亦可以为学校提供外展服务，如果学校达到一定数量的师生打疫苗，例如有300人，又可以提供场地和相关安排，当局可以安排到校接种，预料最快今个月28日提供服务。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政府会因应新加坡疫情的最新发展，7月初检视双边航空旅游气泡的目标启航日期，并且公布下一步安排。发言人说，两地政府上个月17日公布延后航空旅游气泡启航之后，一直密切留意两地疫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和新加坡交通部长易华人一直保持定期沟通，双方认为应该继续审慎检视有关发展，以确保疫情保持稳定，然后在7月初决定航空旅游气泡的下一步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北京闭幕，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等多项法案和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有关问题时候说，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重申，为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宣布对有关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他又说，中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反外国制裁法，为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支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葵涌道天桥去昌荣路方向近国瑞路嘅桥面，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桥面一度系唯一行车线咧，一度系封闭噶。咁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葵芳角。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翻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啊，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爸冇啊，我已经注册咗啦。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爸冇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之微笑上嚟騷動音樂啦， 是啊， 即我深信呢一隻都是一隻大家好值得去聽的作品嚟嘅。咁啊，所以 一開始我哋就估下， 冇錯啦。我同波盛咧，每人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哋聽完迷之微笑之後啊，就會有一啲嘅聯想，有啲嘅猜想嘅。 好認真嘅， 認真 嘅， 認真。 上次俾佢話完我之後，我而家今次再認真啲。 我想知道你上次估乜嘢又俾人話 咯？ 上次我話好廢嘅，估嗰樣嘢，我覺得幾好。 你基本上有七成時間都係估廢嘢，因為 上次我係講窮小子咧，嗰、那個 chorus 嘅嗰一段其實 in 除咗係 chorus 出現之外 ，intro、outro 嗰啲 keep 住 loop 係。 誒，首首歌都係咁啦， 又唔係又唔係隻隻都係咁啊嘛。 嗱，講真，我洪家豪嚟講啦，啱啊，你成日大包圍嘅， 係咯， 今日你唔好大包圍。 specific 少少， 今次我好大胆咁样估嘅、哦，今次迷之微笑，我觉得我最中意就一定系嗰、那个即、就是、个 sin base 嘅， 系 即系 chorus 嗰度用嘅嗰、那个。我想大胆估嘅系呢个 sin base 系 demo 已经有啦，或者你自己其实都系好中意。 系好大胆估啊！呢个好 specific 啊！ 咁我好大压力喎、啊！你嚟咁 friend， 你咁了解佢，大佬 唔一定啱噶。 咁我估嗰样嘢好容易错啦，我觉得。 嚟啊嚟啊嚟嚟！ 我觉得咧，听完呢个迷之微笑咧，其实对我最入脑嗰句就系 chorus 位啦，即、就、系、是、你暗笑，我唱得好差啊！一阵红 然啦， 我补翻俾大家吓。咁啊，即系佢嗰个 chorus 咧，每个字系你会 feel 到佢嘅节奏系有少少断嘅，即系有个轻重拍系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咁但系我估咧，就系喺呢个成品出现之前，其实个 demo 咧本身个 chorus 唔系咁嘅，即系呢个轻重拍上边系冇一个咁明显嘅界线喺度。咁但系可能喺做个成品出嚟嘅时候，可能同监制去倾啊，同编曲去倾，觉得哦咁样舒服啲，咁所以就出现咗呢个嘅 呢个 pattern 系啦。 系，我而家要答讲 你开，你开估咗我先啦，我觉得可以伤心咗先，因为我觉得阿波成嗰个应该有排讲。 你嗰个就错嘅， 错嘅， 系、本来都系咁嘅， 之前都有啊嘛，曲成恋情都系呢一种断句嘅。 其实我人生只系写咗两只歌系咁样断断续续，就系、是、曲成恋情同埋呢只啦，咁即系断嘅 chorus 同埋同音啊，得得得得得得，即系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啫嘛，系啦，即系人生就系写 有呢两只啦， 咁咯，咁其实本来已经系断噶，即系有，即系已经有个 idea 系有个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即系会有想有呢个咁嘅感觉咯，即系喺呢个喺呢个歌里面咁咯，咁所以就错嘅。 OK OK， 系啊， 我今次我错，俾个机会你咧翻次啦。 好惊啊，好惊啊呢个。 你嗰个估到我觉得未有你 specific 到，我觉得好真啊件事。 有机会错， 我怀疑你私底下倾过偈，然后问过。 我特登唔问佢，我见佢嘅访问冇去到呢个。 我有冇同你讲过先？冇噶嘛。 你冇同我讲过。 冇讲过，但系你都系错嘅。 哎呀，好彩啫！ 哎呀。 我喺度可以同苏，即系喺呢度独家讲一个啊。 系好啊。 其实呢首歌咧，嗰、那个 inspiration 咧系来自宋念宇嘅一首歌，叫《给我你的怀》。宋念宇系台湾嘅一个首小鱼，小鱼啊，我好中意， 系啊， 劲中意佢。咁嗰只歌咧就叫《给我你的怀》啦。咁系我有一次听，即系佢啱啱出咗嗰只碟，嗰只碟叫《同在》。咁啱啱出完嗰只碟之后咧，咁我成只碟咁样听啦，扫啦扫啦。哇！呢只直情系喺我眼中，系我觉得惊为天人啊！即系我觉得哇，点解佢可以？其实佢就系用咗个 synth bass 去串连个 chorus 咯。我就觉得一定要，即系我想有一只歌系想用一个 synth bass 嚟做呢、這个，所以个 synth bass 系啱嘅。因为我嗰只你听到而家我嗰只迷之微笑嘅 synth bass， 我唔系弹低音嘅部分嘅，即系正常 synth bass 或者 bass 应该系弹低音嘅，嘟嘟嘟嘟咁嘅。我系弹嘟嘟嘟嘟，我系弹高音嘅。 嗯。 系咯，即系我纯粹要佢嗰个声系嘟嘟啵啵啵啵啵咁嘅啫。系啊，咁就我呢只歌其实我系 reference 住给我你的话，因为我好中意嗰只歌嘅一个 indie 嘅吉他加一个 synth bass 嘅。咁但系我做完个 demo 出嚟之后咧，咁我系冇同监制，我冇俾监制呢个 reference 嘅。 系 我同监我俾 ref 我俾监制个 reference 系我 demo 咯。即系我想有 indie 嘅吉他声，我想有个 synth bass 摆落个 chorus 度，咁 which 其实佢都系因为呢两个元素啊，intro 嘅嗰个 indie 吉他啦，再加上一个 demo 嘅 synth bass， 佢就拣咗呢个 demo 啦，因为系佢拣嘅，系、啊，唔系公司拣，唔系我拣，系监制拣嘅今次。 咁你讲即系 intro 嗰个叫做 indie 啲嘅吉他，系啦、啊，其实点样为止叫做 indie 啲嘅吉他？因为嗰种声我都觉得 冇咁靓咯，即系首先，哦、即系首先，即系好 raw 啲啦，系啦、啊，即系唔系譬如你听到。一首 ballad 嘅里面个吉他 solo 系靓啲声， 清 清啲声嘛，但系佢呢个系你会 feel 到佢好似 隔咗阵迷少少咁啊，系咪？ 同埋好似一嚟清啲嘅，相反即系污糟啲啦感觉，再加上佢嗰个好似薄依依啊，其实我套鼓都系薄依依嘅，佢唔系嗰啲大大粒嘅 boom boom 嗰啲，佢系即系好你会幻想到一对 band 系一个。嗰啲地下嗰啲牆嗰度，跟住然後玩緊個好 raw 嘅 live band 咁咯，即係呢個係我哋想做嘅聲咯。咁 which 其實台灣而家好多歌都係做緊呢類型聲嘅。咁今年我即係派台歌方面嗰個方向，其實都想個聲音啊等等個意境啊，都想做一啲即係可能台灣情懷少少，即係唔係台灣。 嘅， 唔 係係啦，即係唔係台灣嗰種舊情懷，即係I mean台灣感覺嘅歌咯，係個聲音咯， 係咁，所以個 demo 嘅時候就有頭先講即係呢一段嘅即係 indie 嘅吉他有啊， 簡單啲咯，因為 Randy 就。佢就加咗個，即係佢 intro 而家個吉他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本來就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啦，咁佢就覺得嘟嘟嘟嘟，咁佢又好衰嘅，佢又覺得 busking 都彈到啦，我就係要啲人練完先可以 攞到出嚟彈， 係啦，一係佢就唔會彈，因為咧當然啦，但係一隻歌大家 cover 多人 cover 就梗係好啦，但係 Randy 係一個。佢希望大家做啲嘢係跟都跟唔到嘅你咁咯，即係你想練啊，你練唔係你想彈，你練下先咯，練下先咯，因為佢話唔係咁易彈嘅，個 riff 咁啊，佢話唔係咁易彈，咁就唔係就真係一個吉他嘅設計係 arrangement， 而 rather than 我 busking 你重重重重重咁樣咯，咁佢唔想咁樣咯， 係咯，咁佢就即係喺呢一首就前面有啦，咁後面嗰啲部分首歌嘅時候，咁 Randy 啊，甚至乎編曲 Soho 嗰啲，佢又點樣即係 contribute 落去，將你個 demo 再變成而家咁樣？ 我 demo 咧就 band sound 嘅，佢咧就加咗啲 EDM 嘅，唔可以講 EDM 嘅，即係。诶，点讲咧？嗱 ，EDM 咧，EDM 咧嘅，其实 EDM 都有查噶嘛，即系之后 crash， 即系鼓嗰下查嗰下啦。但系咧，嗰下查就同我哋即系可能打套真鼓个查系唔同嘅，即系佢有一个如果你留意翻个 bridge 咧，即系迎察新经过都咚咚咚查，即系咚咚咚就查，即系佢会有呢啲咁嘅。好似電子嘅鼓，但係佢又唔係用電子嘅鼓嚟做嘅感覺，但係佢就用個真鼓嚟打咗個電子嘅 感覺 出嚟，即係佢希望係咁咯。同埋個 chorus 咯 ，chorus 佢轉咗 dance beat 㗎，即係 boom boom 咁，佢又唔係一開頭係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樣噶嘛， 係 咁咧到 chorus 就轉咗個 dance beat， 咁 which 佢覺得。幾有趣同埋有型咯，咁咯， 系、 哦、啊。 咁去到用，因為佢亦都有嗰、那個即鼓聲嗰、那個，咁要揀個鼓聲，可能 match 翻你頭先講即 indie 嘅吉他又好，或者你嗰個 synth bass 都好，揀嗰個鼓聲方面係咪都要搜落？因為鼓聲或者佢做打法都可以有好多種咁樣，但要配合到呢兩種聲嘅。 我諗佢主要就係唔想太靚咯，唔使太靚咯，即總之就成個 tone 唔好太靚， 係 唔使太即 raw 啲咁樣咯。我諗佢嘅諗法係咁。 系， 咁我認同嘅，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呢首歌應該係要有呢個咁樣嘅，即係放即係聲音咯，係啦。如果太靚呢首歌就會變咗，都唔係唔得嘅，即係會變咗可能歐美啲嘅 pop 會。但我哋唔係好，即係呢首歌大家一出嚟就已經覺得應該係要一對樂隊嘅音樂，而唔係即係 pop song 啊或者。電子啊咁咯，系啊， 咁變咗你去唱嘅時候要配合曬頭先講 raw 啲嘅話，咁你唱嗰度咪都要係咪都要？ 所以咧，其實我咧呢隻歌個歌詞咧係 sweet 噶嘛， 係啊， 即係當然佢個 sweet 係其實對方可能從來都唔知道你嘅存在啦呢、這個歌詞，咁但係我都係心裏面個幻想都係 sweet 嘅，咁但係我就冇。我就一路即係喺錄音咧，就唱下，咁啊有時會出去休息噶嘛，去翻個control room 嗰度，咁啊聽下唱啦。咦？點解咁肉麻嘅？即係我唱得肉麻，因為我覺得心仔鐵粉詞已經係 speed 得嚟唔肉麻嗰啲。 嗯。 咁點解我唱得咁肉麻嘅？咁我就諗咗好耐，到底點啦？原來係因為我諗住我要 speed 嚟唱 ，which 係唔啱咯。喺呢隻歌度，因為呢隻歌係型噶嘛。 嗯。 同埋。我心裏面幻想你對住我微笑，你嗰個微笑都可以係唔係嗰啲sweet 嗰啲，佢都可以係有即係幾酷嘅。 我諗起秋香姐回眸嗰種嗰、那個微笑， 嗰個就 你會唔會太舊啊？諗得可唔可以諗個近期嘅？ 秋香姐嗰只就要唱第二首歌啦，可能要唱《掉進海的眼淚》係啦。 所以你諗住嗰個畫面係咁樣。 我直接唱《我說不可以》啦，即係同阿秋香姐唔好啦，唔係秋香啊，嗰個叫。 咩啊？系啊，三笑回眸啊嘛，唐伯虎点秋香嗰、那个。 咁、哦、我 get 错咗，因为我记错咗系阿石榴啫。 哦， 石榴嗰个就我说不可以，秋香嗰个就可以。 有迷之微笑嘅感觉嘅。 石榴嗰个都。 我唔发威，当我病猫咁啊。抽象啲，唔系石楼啫。 石楼嗰个就好唔系迷之微笑啦，即系佢个微笑系有。语即系已经讲好明显话俾你听想点啊， 系咪迷嚟嘅？石榴姐嗰种系 系。 咁但系你话发现到自己唱得太 sweet， 系因为你脑里边个 唔系因为我笑住唱， 笑住唱 即系、就是、你微笑带点神秘，同埋你微笑带点神秘，其实你听得出应该有啲啲分别噶嘛？ 系系 系啦，咁。當然啦，其實出道嗰時 ，Larry 即系 Larry 係我第一個監製啦，咁佢都有同我講，其實唱 sweet song 唔好笑住唱，一笑住唱就變咗好似傻仔咁樣噶啦， 哦， 係啊，咁 好單戀嘅，默默企喺一旁啊， 唔係好好好，即係其實你笑住唱一首 sweet song， 其實等於你好表達一樣嘢係最。表面咯，最浅嘅表达咯，即系最渣咯，呢个表达系。 呢排系影相好杂咁样样。 系啦，即系咁样就系唔好咯。咁即系佢话喂，你要表达一样嘢，应该要系俾人听到你入边都有嘢表达噶嘛，而唔系净系得你把嘴笑咗之后，其实你唱出嚟感觉其实都唔 sweet 嘅，仲听落傻下傻下添。咁、就唔系 sweet song 噶啦，变咗 stupid song 噶啦。 嗱，咁变相如果唱 sweet song， 我哋唔用一个笑住去唱嘅方式，有啲乜嘢技巧会令到大家？我当啦，大家自己屋企练习都好啦、你都要唱到嗰种 sweet 嘅感觉。 我觉得咧，首要条件系诚恳嘅，因为冇一样 sweet 系唔诚恳嘅。我觉得系啦，即系感情嘅上面，咁要点样可以做到诚恳呢？首先就系、是、多啲即系多啲诚实嘅表达啦，就系、是、你微笑带点神秘，即系你觉得微笑带点神秘系点？你个系点样神秘？你就照样唱出嚟。第二个可能 technical 啲咧，我觉得就可以多啲 chest voice 嘅，即系呢下你微笑带点神秘，从你即系呢个系一个好诚恳嘅啊，波成牛可唔可以帮我？同埋波成牛可唔可以帮我？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个讲嘢嘅语气 系 啦，可唔可以帮我做一样嘢？同埋阿波成可唔可以帮我做一样嘢？即系你听唔到 个力都 波成，你可唔可以 帮我做啲嘢？ 你可唔可以你系嘛？即系同埋啲字，即系你，譬如你字，你，如果我咁样唱，咪好浅？即系喂你，但系如果我 有少明， 如果我你咁，你咪会觉得系诚意啲咯？又 明白，嗯、 即系呢个都系日积月累嘅录音。 经验 咯，系咯。 咁变相咁呢一只系咪都录嘅 take 数都比较多啊？咁 都唔系嘅， 系啦。 呢首最难唱嘅地方就系头先你讲 chorus 段嗰度啦，因为要食得好型。因为半拍噶嘛，唔系一二，就唔系一二三四，我系全部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中间噶嘛，即系你的的的。即系你要捉得好准咯，因为如果剪咧 edit 咧就好有少少会啲尾，即系头头尾尾会有啲唔同咁样，咁所以就同埋 Randy 都会好想知道我准嗰下嘅，系咯咁样，咁一开头就难拿捏啲，咁之后就哇就好快就 tick 晒啲，即系啲好快就 tick 得准啊 ，tick 得好咁样， 系咁 算快啊呢只歌， 咁 tick 晒之后去到后期，即系譬如可能 mixing 啊嗰啲咁样嗰啲，系咪都快嘅，即系 mixing 就耐咯。我谂 mixing 系 Matthew Sim 有史以嚟 mix 得最耐一只歌， 系 啊 ，version 18啊， 哇， 出街系 一般系 18多，咁最多咪五六七咁咯， 哇， 三倍 嘅，系啊， 嗰个难嘅位置系喺边度？ 咁我哋都对唔住佢嘅，因为我听到个 mix 之后，我就觉得好似咧一入到 chorus 咧，好似系咪低音争咁啲嘢咧？好似硬系冇啲嘢。咁啊，想 boost 大，即系或者俾翻少少低音出嚟啦。chorus 硬系觉得，唔系争咁啲嘢，争啲咩咧？我又讲唔出。因为我好少讲唔出嘅。咁咧之后再翻查问 Randy， 点解我觉得 chorus 好似有少少凹咗咁样咧？咁佢解释嘅，因为佢转咗 dance beat 啦，首先再加上咧 ，first 咧其实系一个 live band， 即系系一个 band 嚟嘅， 系 bass、吉他、鼓、人声，假设啦。咁但系佢去到 chorus 咧，佢系变咗 synth bass， 系 跟住然后鼓变咗转咗 beat 人声，跟住佢真 bass 冇咗，即系冇咗个咚咚咚，佢冇弹到啊，直情，因为佢直情转咗另外一个， 系咯， 去咗另外一个世界 啊，系 咁，所以我咪一直觉得唔同咗咯。但系唔同咗嘅情况底下，咁我 我就好想试下啊，不如唔好啊，不如你试下加翻条 bass line 落去啦。咁又要第二日等佢弹，弹完又要啊 mixing engineer 啊 Matthew 再 mix 过 ，mix 完之后我发现都系原本嚟嘅， 对唔住大佬， 又要嚟喎咁咯， 对唔住大佬， 系啊。 咁啊喺呢一个即系 song 嘅 credit 嗰度，仲有一位头先其实都有听提过，即系心仔啦，陈耀心。 系啊。 咁啊呢一首歌嘅嗰个嘅题材嘅灵感，因为我初头就估真系唐伯虎点秋香，所以头先先咁讲啦。 系咯。 衬翻你中意睇嗰啲嘛。 系啊。 咁但系其实呢、這个我谂应该唔系啦，真实嘅。 其实佢系因为我哋第一次合作，咁但系都识咗，即系我出咗道之后，好快已经认识咗佢，咁一直都想合作嘅。咁今年終於有機會啦，咁佢就 study 咗好多我之前嘅歌，咁覺得其實我都係仲可以唱到啲少男啲嘅情懷。咁咁啱佢就睇完一套即係劇啦，咁叫做《安眠書店》。 哦， 咁 咧， 咁我就咁我冇睇過嘛，咁跟住之後佢就交咗呢份詞，跟住我就睇啦，哇嚇！唔系变态喎， 杀嘢嚟噶， 又杀人 又混佢咁样， 嗰啲幻想系变态噶嘛？佢话唔系，你睇呢套嘢，你就系睇头半个钟， 即 系 好 sweet 啦。 睇个男主角入去个书店，个女仔 系 唔系睇个女主角入咗去书店，男仔见到个女仔对住佢笑，佢幻想嘅所有嘢就系、是、就得噶啦。 哦、 完噶啦， 后面唔好睇啦， 后面唔使啦， 即 系 混人啊，咩杀人啊，唔使睇啦。 唔系睇多咗咧，就会越唱越阴森啊！一阵 系啊，系啊，即系变咗警匪片啊！一阵 M V 里边所用嘅嗰个场景都系就系、是、 书店咯、啊， 就系呢一个咁 一个书嘅书店咖啡 啊嗰啲咁样就 match 翻佢呢个 idea。 系啦系啦系啦， 好羡慕佢每次 M V 都有靓女嘅呢、這个真系。 喂，咁冇得讲啊，有人哋靓仔嘛， 我堪称呢个嘅M V。MV 死啦！咁样讲，因为咧，即系 唔得，我要听佢讲嗰个嗰个 term 先。 嗰个 term 咧就唔讲，即系唔好唔好 说。Okay, okay, okay. 但系其实即系嗰件意思就系话，我拍嘅 MV 除咗 Yanny 啦，因为穷小子我要食翻一啲工作上嘅关系啦。 嗯， 咁、我所有 MV 嘅女主角出现嘅都系第一次拍 MV 嘅、 哦。 原来 Ashley 啦、哦、，Ashley 啦，跟住到自问自答嘅 Nancy 啦，到今次。Bonnie 都是第一次拍 MV， 哦， 咁你就知道 我而家头 先 个 唱咩啦？嗰啲咩杀手啊？嗰啲 冇杀手，三个字系咪三个字？ 系啦， 系算啦，唔好讲呢啲咪后讲啦。 系啦， 好衰。咁啊，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啦，即、就、系、是、一路睇 MV，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迷之微笑背后嘅古仔，同埋头先阿嘉豪分享咗好多 構成 一啲嘅系啦 detail 位啦咁样。 咁今年就系咪都多歌啊？头先都数过，系嘛？有冇得预告下少少啊？ 今年会派台，如无意外都就会有四只啦，即系计埋迷之微笑四只啦。然后我自己会做一只五只歌嘅 EP 咯。 嗯， 咁即系应该今年有九只新歌嘅， 拭目以待啊！ 拭目以待啊！ 系啊，我都而家进即系录音嘅过程，即系录音嘅进行中咯。咁唱晒我先至可以做到后期嘅工作咁咯。 嗯。好啊，咁啊，而家先至即系五月几一只，但系原来后面仲有咁多， 九月要加，系咯， 都派物啦。 即系咁，因为嗰五只可能最多派一只，但系五只我想一次过一个、 哦 okay、 一件事， 一件事 放喺碟入边。 啱 数，嗯， 好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谢洪家豪啊， 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啱听洪家豪，再拆解过呢一首歌之后再听，你又听到多啲层次啦，又 好正啊！ 系由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啊，叫做《迷之微笑》，听日见， 拜。